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78集。夏侯炼低声说， 就像在燃烧生命了，火烧得越猛，柴越快烧完。 他转头望迟燕， 咱们的病没有指望了，对吗？ 你害怕吗，小莲？ 我不怕。 夏侯炼低下头看自己的脚尖，他只怕丢沈觉一个人在世上，孤零零的多难受。他已经让他一个人待了10年了，这一次分别大概就是再也不会见面了。 服用一次可以挺多久？ 他抬起头问。 最开始是半年，后来是3个月，后来是1个月。 迟燕垂下眼眸。 现在是7天。 你成瘾了，迟燕。 嗯。 你打算什么时候启程？ 迟燕摇摇头，只说道， 越快越好，我的时间不多了。 夏侯炼沉默良久，问道， 你身上带了极乐果吗？ 迟燕从荷包里拿出一颗，推到桌子中心，漆黑的一小颗药丸像桌子上的一个铸痕，深藏了无尽的黑暗。 你决定好了，百里渊手握朔北，不可小觑，朝廷不能两线作战。 夏侯炼凝望那颗小小的药丸， 既然活不了，生命自然要用到刀刃上，至少让少爷以后可以安心出门逛大街。 小少爷是你的新哥哥吗？ 迟燕问他。 不是，是我媳妇儿，你要叫她弟媳的。怎么样，漂亮吧？带出去倍儿有面儿。 夏侯炼淡笑着伸出手拍拍他的肩膀，迟燕一时没反应过来，怔怔地望着他，陷入了长久的呆滞。夏侯炼拾起极乐果往屋里走，背对着迟燕摆摆手说道， 帮我守门。 合上门，坐在窗格照进来的道道阳光里，他把极乐果放在月牙桌上，久久地凝视它。橘色的阳光给他镀上了一道金边，光泽流淌，好像藏了一个不为人知的梦境。他不止一次地想，佛说的极乐真的存在吗？极乐，那个金色的梦又是什么模样？他听说服下极乐果的人会看见他这一生最想看到的东西，世界成为虚影，魂魄超脱肉体，升入无边极乐。在那一瞬间，人是没有忧愁的。有人说极乐果是佛留在人间的残宝，他让阳世的人有机会一瞥西方极乐，而目睹他的人无一例外都要走向死亡。也罢，死是所有人的归宿。夏侯炼倒了一杯水，或者极乐果吞入腹中，他不过比常人走得更快一些。沈觉坐在罗汉榻上，手垂在西栏上，抓着一串五线菩提子慢慢的数。底下的阁老们各自吐着唾沫星子，争论如何应对奇兰之危。分明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可嗓音仍旧能震穿他家的房顶，全都争得面红耳赤。他的伤还没好，衣裳底下缠着厚厚的绷带，稍微动一动都发疼。宫里头司礼监的折子垒成了山，还有一大堆事务亟待解决。折子一到乾清宫，小皇帝看了就发晕，特下了恩旨把折子搬到沈府，让沈觉在家披红。阁老到宫门去读小皇帝，要他一同去西朝房议事。他一面慌不迭地往后宫跑， 一面打发阁老去找沈觉。沈觉扭头看了看书案，折子雪花片一般白的晃眼，转过头，阁老的唾沫星子往他脸上喷。唉，他扶了扶额头，觉得自己的伤又更疼了些。 朔北极乐果流毒日久，深入骨髓，百里渊一旦想反，简直是轻而易举。若是平日，派人平了岭北侯府也就罢了，可现在能用的兵力都投去了辽东，朔北若是再出个岔子，社稷堪忧啊。 阁臣陈寻捏着胡子愁眉苦脸地说道， 更何况这几年来声调牵折不断，光礼部就有三个从朔北调上来的官吏，难保与百里渊暗通款曲，只怕兵还没派，朔北倒先反了。 朔北之事务必要死死瞒住，除了咱们，不可让更多人知晓。 张昭哭着眉头说道， 着人抽出一份名单，以五年为限，记录所有从朔北调出的官吏。 说着朝沈觉拱了拱手， 常卫真姬最为得力，此事还要劳烦厂工多多费心呢。 沈觉点了下头，意思是知道了。张昭继续说道， 极乐果之患关键在于唯有朔北产出此药，故而为药引所制之人细节听命于百里渊。老夫以为解决之法有二，其一自然是在百里渊回到朔北以前抓到他，此事已委派场卫自散各州道府秘密搜查，可惜切兰神通广大，黑道攀枝错节，只怕不能轻易成事。 四座诸阁老纷纷点头。 至于这其二嘛， 张昭徐徐叹出一口气说道， 哎，蜘蛛花出自苗疆深山，便是说在巴蜀一带也有适于种植蜘蛛花之所，老夫以为不妨密令可靠商贾去往苗疆开垦花田，只出极乐果全国贩售，如此一来百里渊便不能一家独大，此刻有了新的药源，切兰自然土崩瓦解。 沈觉默然抬起眼厉声道， 此乃灭国之策。 四下一片静寂，谁都知道极乐果致人成瘾，坏人精神，一旦扩大产量，人皆服之，便是千秋万代之祸。 此事在意。 沈觉捏了捏眉心，挥挥手道，阁臣们纷纷告退，夺出书房，张昭却还坐在原位，发丝斑白的老人低垂着眼，一身嶙峋的骨头架子缩在宽大的暗花纱官服里。 元府还有何事？ 沈觉淡淡打眼瞥他， 还有一法，不知厂工可愿细听一二啊？ 张昭道， 说。 沈觉端起一杯茶，吹了吹茶沫子， 虽然厂工极力隐瞒，不过据老夫猜测，小沈大人便是昔日的茄兰无名鬼吧。 张昭略顿了顿， 卢潭古道一战，切兰迦卢罗归顺厂工，如今厂工麾下已有两个切兰绝强的刺客，此二人出身切兰，甚至切兰底细，以老夫之见，不如以此二人为先锋，选拔死士30前往朔北刺杀百里渊。 够了，大家自有计较，请回吧。 沈觉冷着脸说道。 厂工。 张昭站起身，深深作揖。 厂工莫要顾念于儿女私情， 不顾国家大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